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来到六点十分。首先呢，除了讲早晨之外，亦都要同大家讲一声恭喜发财啦。因为始终呢，而家都系农历新年嘛。咁希望呢，所有听紧呢香港电台嘅朋友呢，都可以身壮力健，身体健康，龙马精神。三句呢，都系希望大家可以龙精虎猛啊，虎虎生威，好紧要嘅。咁其次，当然希望大家呢，万事都可以顺心顺意啦。未必话呢，即系想嗰样就必定可以得到嗰样。不过如果呢，能够每样嘢都系顺顺利利、顺心嘅话咧，相信心情都会好啲嘅。室外的气温15度，相对湿度系80%啊。 隔掉半秒被老土笑时烦恼。

都请你讲出怎么不对你，我实在太过等待，一见即知天生一对，你望望我那伤心心里即会感到痴住，所有不对都会很对，所有空虚统统剥碎，你若是抱我亲我知我今日将会很有趣，一切都冷水跟一切都干冰都不可再爱，不要问我是若是你要温暖，请你不必怕都打折，我预定要了今日跟你尽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无紧我使我身躯不会分寸，你若是再去呼吸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恋至少开始不断，请你不必怕得打转，我预定要了今日跟你热情热情热恋，请放得冇紧，我使我身躯不知分寸，你若是再去呼吸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恋只想开始不断。 再之后的一步就是 I want， 来自陈奕迅的作品。有了目标自然知道自己有什么期望和欲望，跟着就可以努力向着这个方向好好地实践，开展你新一年的大计啦。 全未想冷艳，却一直受试验，寒蝉想灼热，却依旧未壮烈，想幼稚，有些事没有意义，想老练，有些梦唯有怀念。我至少识得三个字，没了识讲一万次，谁是我结一意，几当知更送秋意，几当正自在对修炼，就算通通不兑现 ，I don't know, I don't care。傻人听着是那一夜又见面，狂人最正义那一日。前事，我至少识得三个字。

笑拍照吗？这镜头这一秒，只拍了一出戏。罗马的假期，最爱的主角是 me and you， 我已手中钻戒戴上你手中，迎娶你戏。 六点半新闻之前，拣嚟呢一首嚟自古巨基嘅作品《罗马假期》。虽然咧唔知几时先至有得飞，不过听住歌曲咧，都希望可以带你周游列国啦。时间嚟到早上六点二十九分，呢一个时候咧，我哋要听一听六点半嘅新闻报道先，转头翻嚟正式接听大家嘅电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摩洛哥救援堕井五岁男童的行动悲剧收场，皇室发表声明，宣布男童由井中被救出后无奈离世，形容今次意外是悲剧。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已经致电慰问男孩的父母。男童日前在北部一个小镇的井附近玩，意外由狭窄的井口跌落32米深的地方。由于井下面的环境混合了岩石、沙泥和土壤，任意挖掘可能导致泥土松脱或者是塌陷，大大增加了救援难度。男童的安危引发了全国关注，当局用器材在井的旁边向下挖掘，再横向挖出救援通道。接近男童的位置，当地星期四有摄录机片段显示男童仍然有意识，但之后再无消息，直到救援人员将他由井中移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埃尔多安在个人社交账户宣布他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又说自己感染了 Omicron 变种病毒，和太太都有轻微症状，他将会在家工作。根据土耳其卫生部资料，当地在过去的星期五新增超过111100宗新冠病例，再创新单日纪录，亦是土耳其连续第四日单日新增病例超过100000宗。截至今个月四号晚，土耳其累积确诊个案超过1200万宗。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强调，中方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为各国冰雪健儿提供超越自我的舞会。提供超越自我的舞台，有助实现建设健康中国目标，同时亦都为新冠疫情困扰下的世界注入信心和力量。习近平指出，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世界上有三件大事值得认真思考和关注，第一是团结抗疫，第二是促进发展，第三是发扬民主。强调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和人民需要的道路。新华社报道，古特雷斯热烈祝贺中方成功精彩地举行北京冬奥会开幕仪式，又指中国努力向世界提供20亿剂疫苗，为世界应对疫情作出巨大贡献。他说，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对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解决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房屋署一名副房屋事务经理初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该名副经理居住的楼宇日前被政府安排强制检测，昨日初步证实他对病毒呈阳性反应。他的办公室位于九龙城德朗村停车场的房屋署西九龙及西贡区租约事务管理处。最后一日在办公室翻工的日期是上个月31号。他最近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没有和公众人士接触，工作的时候都有佩戴口罩及遵守有关防疫措施。办公室已经按照卫生防护中心指引安排全面清洁消毒。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最高气温约18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Hello everybody， 我系 Lisa 啦，我喺香港虽然有好多朋友啦，但系有次都会俾啲 lonely 啦。每个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俾啲好彩啦，我哋每日都可以订到 Made in Hong Kong 啦，李志强、超 B、罗文仲啦、阿土啦 ，Made in Hong Kong 啦，沙拉马火。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多谢姜丽文声音演绎。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日的嘉宾又来了香港三个月，被公司派来香港做嘢的 Martha， 不如请你介绍下自己啊。 Hello semuanya， perkenalkan nama saya Martha Fiona， saya dari Indonesia， tepatnya saya itu saya bingung ya kalau ditanyain itu aslinya mana， pada dasarnya saya lahir di Padang， saya gedenya di Pekanbaru，terus kerjanya di Jakarta terakhir. Saya itu kerjanya di Bank Mandiri sekarang. Kebetulan sekarang 3 bulan terakhir ini saya ditugaskan dari Bank Mandiri untuk pindah di kantor yang ada di Hong Kong. Martha 話佢係嚟自印尼，不過如果要問到佢係嚟自邊一個地方，通常咧佢都唔知點答好，因為佢喺巴東出世，喺不干巴魯成長。跟住就去咗曼隆读书，然后去咗雅加达工作，而家喺一间印尼银行做嘢。三个月之前，俾公司派咗嚟香港嘅办公室翻工。哇，咁你都住过好多地方、哦，咁你最初知道俾公司派嚟香港做嘢嘅时候系咩感觉噶？ Pertama kali diumumkan, diberitahukan lah kalau misalnya akan ditugaskan ke Hong Kong, reaksi pertama sangat ini ya, sangat senang ya, wah bisa dapat kesempatan nih untuk kerja di luar Indonesia, tapi masih di perusahaan Indonesia juga gitu, dan ini datang ke Hong Kong, Hong Kong yang gede banget, yang kayaknya pusat daripada salah satu pusat juga lah di Asia gitu, jadi sangat excited lah, sangat senang untuk bisa datang ke Hong Kong gitu, tapi di sisi yang sama, itu saya juga sempat takut, kok gak pernah nih kerja di luar Indonesia, kayak gimana ya di negaranya orang, gak kenal siapa-siapa, bahasanya bahasa utamanya bahasa Kantonis saya juga gak ngerti gitu. Jadi antara senang tapi takut juga gitu, cuman kayaknya senangnya lebih banyak ya, jadinya lebih kayak aduh, jadinya pengen cepet deh datang ke Hong Kong, pengen ngerasain seperti apa gitu di sini. 佢话当一开始被通知被分配嚟到香港做嘢嘅时候，第一个反应当然系非常开心啦，因为香港系亚洲嘅中心之一。第二，佢可以喺印尼以外嘅地方做嘢，但系仍然系帮同一间公司做嘢，几好啊！所以佢觉得非常之兴奋啊。另一方面，佢又有少少担心嘅，因为唔知印尼以外嘅地方做嘢会系点样。 去到外地，身边又冇其他人，而呢度主要讲嘅语言又系广东话，佢又唔识，所以真系又开心又担心啊！但系相对嚟讲咧，都系开心多啲嘅。佢好想知道究竟喺香港做嘢系咩嘅感觉。嗱，咁而家真系嚟咗香港啦，工作生活方面又觉得如何咧？ Sejauh ini sih hidup di Hong Kong enak banget, saya enjoy banget lah pindah ke Hong Kong ya. Ini sebenarnya saya baru datang ke Hong Kong kan sekitar 3 bulan. Nah di Hong Kong itu yang paling saya suka sebenarnya ketika kerja itu work life balance ya. Jadi dalam artian kalau dulu di Indonesia terakhir itu kan masih zaman COVID, jadi saya harus kerja dari rumah, itu sempat ngerasain kerja dari rumah 1.5 tahun. Di rumah kerjanya meeting seharian, jadi kerjanya dari pagi sampai malam. Jadi begitu datang ke Hong Kong, kita harus ke kantor lagi. Jadi begitu, jadi bisa ngebedain lah antara waktunya kantor sama waktunya di rumah gitu. Jadi saya suka banget sih, enjoy, sangat menikmati lah harus bisa ke kantor lagi, terus bisa pulang dan tidak harus bekerja. 佢话到目前为止喺香港嘅生活咧都觉得好好，佢亦都非常之享受啊。虽然佢只系嚟咗香港3个月，但系喺香港佢最中意咧就系喺呢度工作。可以找回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因为在印尼的时候或者可能疫情的关系，在家工作了1年半，在家里经常都要开会，开完会之后就要开始做自己手头上的工作，所以由早到晚都要不停地做事。而来了香港之后，终于有得回办公室，终于可以分开回工和在家里休息的时间。他说真的非常之享受，可以回去办公室和回家之后可以不用一定要做事。明白啊，在家工作真的很容易将生活和工作捞埋在一起，所以我自己都是喜欢回办公室工作多一点的。唔知各位听众，你哋嘅选择又系点呢 ？Martha 除咗嚟到香港工作之外，当然休息时间咧，佢都好中意周围去探索下嘅。不如下集同我哋分享多啲你喺香港嘅生活啦。今集多谢晒 Martha，thank you。 Kamu menatap aku.Dan menggenggam tanganku Kau bilang sayang Kau bilang sayang Kau peluk erat tubuhku Dan kau kecup pipiku Kau bilang cinta Cinta padaku Oh aku akan selalu disini Katamu Takkan pernah tinggalkanku sendiri Sekedar tatapan Bukan hanya sekedar kecupan Bukan hanya sekedar pelukan Ku harap Lebih dari perkataan sayang Lebih dari perkataan cinta Ku harapkan kau setia Shudududu Shudududu Shudududu Kamu menatapDan menggenggam tanganku Kau bilang sayang Oh, Kau peluk erat tubuhku Dan kau kecup pipiku Kau bilang cinta Oh, Aku akan selalu disini Katamu Takkan pernah tinggalkanku Sendiri Sekedar tatapan Bukan hanya sekedar kecupan Bukan hanya sekedar pelukan Ku harap Lebih dari perkataan sayang Lebih dari perkataan cinta Ku harapkan kau setia Oh Selalu di sini Tak akan pernah tinggalkanku Sendirian Sekedar tatapan Sekedar pelukan Sekedar kecupan Ku harap Lebih dari perkataan sayang 哋第一通接通嘅电话咧系刘太，早晨啊，刘太。喂，诶，我哋要揾一揾啊，刘太，诶，刘太，早晨啊，听 到啊，早晨啊， 听到啦， 早上不便， 系啊， 好耐冇打电话俾你啦， 系咪啊？咁我要首先恭喜你啦，身体健康，身壮力健，心想事成， 大家系啊，更加希望咧呢个疫情快啲过去， 系啊， 希望全世界都过翻平静嘅日子， 嗯，绝对绝对系啊。再加埋我哋自己都要努力啲啦，即系而家嗰啲叫做隔离嘅措施啊，或者自己保护自己嘅啲防疫措施亦都不可以缺少啦。 我哋大家都要小心啲咯， 嗯， 大家都要小心啲，一齐努力， 系啊， 快啲过，将呢件事快啲过去啦。 系，大家咁话都要努力啲， 系啊， 系咯。点啊？你冻唔冻啊？你嗰区？ 我哋屯门区今日都唔系好冻，因为冇乜风。 哦，系啊，冇风就好啲嘅，但因为通常新界地区再低多一两度咧，就应该都寒噶噃。 今日都唔算好冻，即系我哋都今日唔算好冻，早两日就好冻。 系啊系啊，有时喺屋企都几冻嘅，即系譬如我自己屋企都冻啊，我觉得有时 我出只窗。我屋企都冻噶，我向北啊都好冻。 哦，系啊，你嗰头如果系向北就更加冻啦。 系啊系啊，好冻 咯。嗯，那保重身体啦，即系除咗话个疫情之外咧，自己都要真系保暖咯。 系啊系啊。嗯、因为老人家更加要保暖， 嗯，系样样嘢都要保重啦。总之就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嗯，点解今次打电话嚟嘅？ 我今日打电话嚟咧，就我喺芝加哥嗰个医生女咧，就今日生日， 哦， 叫徐先莹，佢今日生日， 嗯， 祝佢永远健康快乐啦， 系 啊，同埋我仲有两个细佬咧，就听日生日， 嗯， 志明同埋婉明咧，佢就听日生日，就希望佢哋日都系个个都系健康快乐， 系 啊快啊快啲过去呢个疫情咁就好啦。 健康快乐同埋即系呢个时候就要个个都要保重咯，自己要做到两样措施啦。 系啊，大家都要保重。 嗯，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咁希望咧个个都健康啦。 系啦，唔该晒， 拜拜。最好咧。当然是全部人共同的愿望，即是快啲打走个疫情啦。咁但是呢，即是在他未走之前呢，大家都预料到可能都仲会有啲数字上面嘅继续上升嘅时候呢，就真係要做好啲自己嘅啲防疫嘅装备啦。尽量留喺屋企。我自己呢成个过年呢几乎冇出过街咁滞啦。除咗话有一日呢，即係都被逼一定要出去做一啲嘅检测嘅事宜之外呢，其实我都尽量留喺屋企啦。咁所以希望大家都系啦，即係避免去一啲人多嘅地方。如果真係有一啲紧要事要办嘅话，就速去速回啦，咁只能够应付住而家呢一个高峰期先啦。希望咧等大家一起努力之后咧，压低咗个数字咧，咁到时你又可以个自由度又再强翻啲咯，可以搵啲嘢喺屋企做下都得嘅。咁啊，听下之后呢位朋友又点样咯？早晨， 早晨啊， 黎生，早晨， 系， 嗯，点啊？ 嗯，我咧就三月二号生日， 吓咁、我要预祝你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啦，同埋咧正值农历年，亦都希望你咧就系样样嘢都顺心啦，日日都咁开心啦。 我都好开心噶， 嗯， 咁咧我同 Kelly Carpenter 都系嗰日生日嘅， 系啊， 可唔可以咧搵？揾咗一隻歌係啊，佢嘅 Carpenter 嘅點唱俾我聽啊！ 好啊，嗱，我又揾下我哋有冇先。 我都知道你嘅生日同我哋好接近嘅。 係啊，爭幾日啦， 點埋唱俾你聽咯。 好啊，多謝曬。 嚇， 係咯，希望個個都係啦，即係大家共同嘅願望都係嗰一個噶啦。希望大家都係身體健康啦，同埋個疫情快啲走咯。 系咯，我放假我都冇出街嘅，不过翻工咧又要搭巴士，又要搭 地铁。哦，系，我都系嘅。不过我自己都尽量即系啲措施做得几多得几多。即系我自己，譬如搭车我都唔敢坐。咁啊，同埋即系自己要勤啲洗手啦。我而家已经紧张到，譬如我嗰只手出街掂个嘢或者揿个 lift 掣咧，我就一定唔会将佢插落啲褛袋啊，或者自己真系一定要彻底咁样喷干净只手先够胆再掂其他物品。个个都系好紧张啊！果然系， 系啊，我都自动隔离啊，唔出街嘅。 系啊，系啊，系，有时系啊，都系。 好彩我哋住赤柱咧，都未有个乜嘢嗰啲感染。 系咯，希望可以即系尽量压低个数字之余，亦都系受感染嘅区域可以减少啲，咁大家就唔需要太过紧张咯。 哇！見到葵涌啊嗰啲咁嘅，真係好驚啊！ 係啊係啊， 我同我同事都翻唔到工啊。 嗯， 佢冇事，但係佢嗰啲屋村有事咁。都翻唔到工 啦。嗯嗯，不過亦都真係其實好多謝嗰一區嘅居民啦，同埋當日即係幫手嘅一啲人員啦。其實真係好盡責咁樣盡咗佢哋嘅責任，即係話雖然個風險唔知道係高定低，當其時驗嘅時候，咁但係亦都係即係大家都盡咗自己責任。居民又留喺屋企啦，又做檢測啦，咁其他啲人員又去幫手啦，其實都好感激佢哋咯。咁希望大家都係啦，合作啦。第一步就做好咗自己先，即係戴好個口罩，勤洗手先，同埋最好咧，即係如果打齊針就冇有怕啦。当然可以冇咁担心啦，但系咧 都打咗两针噶啦， 系嘛？你都叻喎咁， 系啊，打咗两针噶啦，口罩一定要戴，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自己都要小心啲啦。 口罩咧，我就即系一年都冇伤口鼻塞噶。 我都系啊，我都觉得好咗，即系嗰啲可能会俾人传染嘅流感都好啲，系啊，真系好啲。所以即系大家希望有个咁嘅习惯之后咧，就唔会觉得咁焗啦。因为初初咧个个都觉得好焗啊，好辛苦啊。而家咧我哋就算咧戴住口罩开麦又做节目咧，都已经听惯晒自己啲声系隔咗一层，就冇咁觉得有同有啲乜嘢唔同，同埋真系习惯咗之后，其实就 OK 嘅，我觉得。 我即系早几个月，我仲戴住口罩嚟练跑步。 哇！你好犀利喎，咁 系啊。不过而家嗰啲都遥遥无期，一路要都冇嘅。咁呢排咧就停咗冇啫嘛。 嗯，我哋唔好咁样谂啦。我哋谂就系俾一个时间我哋咧喺可能饮食上面啦，因为咧多咗咧会喺屋企啊嘛，咁啊少咗出街跑步运动唔紧要，可以喺饮食上面咧做啲调节同控制嘅，又食下啲健康餐啊。 即系大饭粒翻啊，似丁嘅咋。 系啊系啊， 家里已经食嘢冇。 系啊系，我都系而家都系带住啲饭，同埋尽量咧就算自己煮餸咧买餸都轻便啲咯，即系成日都系食啲最简单嘅嘢，然后咧可能买定几样嘢就摆喺雪柜啊，咁就唔使成日都外出咯， 爆晒棚 系嘛，个个都系啦。加上新年嘅时候，本身可能已经有好多贺年嗰啲糕点喺雪柜咧，更加爆棚噶啦。 冇系嘛？添啊， 冇啊，都爆晒棚。咁你好犀利，你啲储备好充足系啦。 阻住， 喂，唔好客气， 观众噶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 送上来自 Carpenters 的 Please Mr. Postman。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Sunday， 好啦，我哋把握时间继续接电话先。喂，早晨， 早晨啊， 早晨，点称呼你啊？ 俊仔啊， 哦，俊仔，恭喜发财，俊仔， 恭喜发财，大家都系咁话， 系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啦。 前两个星期我打个电话过嚟啊，你仲记唔记得广东韶关嗰啲店咧？ 哦，记得， 系啦系啦系啦，又系我啦。 嗯，好好、啊，你真系留守住我哋香港电台个星期日， 非常之中意你哋嘅文化啦，你哋啲歌啊、哦，所以你每天早上都系精神早餐嚟嘅。 哦，真系好啦，咁就 可以听到你哋把声咁样非常之开心，觉得好似一日嘅话咧都系精神爽朗。 咁我突然之间咧好想问一下咧，你哋嗰边咧过年嘅气氛浓唔浓厚咧？今年多唔多人啊？或者会唔会个个都留喺屋企啊？真系 多咗都留喺屋企嘅，因为而家疫情虽然我呢边系冇啊，即系话我哋韶关同清远呢边都冇啊，但系咧因为周边料理处话诸如此类嘅。广州啊，嗰边都系 严重， 譬如话，所以咧，都呢边都系争得比较紧。 即系大家都好小心。 对啦，本身好似我自己嗰啲亲戚喺嗰啲中山啊，或者喺顺德嗰翻嚟嘅。以前嘅话，佢哋系细路仔，差唔多翻学之前咧，跟住先翻去嘅。但系因为而家呢个各地嗰啲政策嘅非常之严谨，所以咧就叫佢哋提前一个星期要翻去，要做核酸啊，咁样咧要居家要咁样啊。所以就係好似琴日就已經開始翻順德啦，翻中山啦。因為我哋呢邊嘅話係年十四先開學嘅。 係啊係啊，你哋個假期係長啲啊嘛。 系啊 ，所以就有啲唔同。不过都系嘅，我记得我以前都会噶。有时翻国内过年咧，都系差唔多去到最后一日翻工之前先舍得翻嚟。而家唔得啦，而家如果要隔离埋嘅话咧，即系倒扣啲假期都唔够。 系啊，所以咧就好希望呢个疫情快啲过，让大家嗰啲可以相聚嘅时间咧可以更加长。 系啊，啱啊。所以即系无论身处任何个地方啦，即系都系要严守自己嘅措施啦，即系戴好个口罩，勤洗手，保障咗自己，其实亦都同时爱锡紧身边嘅人咯。 OK， 系啊。 好啦，咁啊，再一次恭祝你咧万事如意，同埋最紧要身体健康，龙马精神。 我都祝你青春常驻。 好啊，多谢晒你。 嗰首歌一样嘅。青春常驻，永远美丽。 好啦，多谢晒俊仔，期待下次再同你通话啦。 Okay, 好，拜拜。我哋会把握时间啊，仲剩翻分零钟听最后一个电话咯。早晨，何姑娘。 系啊，我真系好彩一打就抽到。 点啊，何姑娘，恭喜发财。 我想点阿欣妮嘅祝福，你赶唔赶得切啊？ 我不如七点钟之后再送呢一只歌俾你啊，好唔好啊？ 喺第二台啊，喺第二台 啊，喺二台。 二台 系啦 ，FM 94.8至96.9会有第二个钟头嘅 Beautiful Sunday 嘅，系啊，我阵间帮你拣 俾你哋听啦。 吓， 点俾我家姐个仔喺美国啊？又祝佢工作愉快啦。我哋有位亲戚嘅马生喺餐厅做嘢，我又恭祝佢早日工作愉快啊，同埋早日做老板啦、希望又唔好咁冻啊，天气啲嘢又唔好咁贵。好啦，我都唔阻大家咁多时间。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好啦，拜拜。真系、佢又讲得啱，即系啲嘢唔好咁贵。我琴日都经历完咧，就系买餸嘅时候，发觉啲嘢咧系贵咗四倍噶。即系譬如之前$10两斤菜，变咗$20一斤咁样咧。即系希望大家亦都可以咧共度时间啦。希望呢、一个即系贵价嘅任何嘢咧，都系只系一段时间，亦都希望。疫情咧亦都系期间限定啊！快啲走啦！我哋好行夹唔送佢嘅呢个 COVID-19。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喺会上发表视像讲话，形容目前需要通过改革全球金融体系，发动非洲经济复苏嘅引擎，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非洲投资，支持非洲大陆自贸区嘅发展。本港新增351宗新冠确诊，是疫情两年来的单日新高。

早上时间嚟到7:09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格 Barbie 之外咧，亦都有格先生。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Selamat pagi teman-teman 格 Barbie，Selamat Imlek，Selamat Hari Raya Imlek。 多谢多谢，我都要恭祝你咧身体健康，跟住龙马精神，虎虎生威，同埋咧龙精虎猛。今年虎嘅祝福语都算多喎，其实 系咪啊？系啊，我都要祝大家咧就身体健康，百毒不侵。 嗯，呢个好紧要， 同埋虎年大。 其实呢百毒不侵呢同埋心想事成呢其实可以连贯嘅。因为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嘅愿望都係希望呢疫情快啲走啦。咁同埋呢我又有留意到呢今年呢即係因为由于我个女呢学校有学啲祝福语啦。咁我又发现咗个工人姐姐有学埋我个女讲嗰啲祝福语啦。咁就好搞笑嘅。 即係有新嘢俾格格学呀、 其实算唔算新呢佢可能都听过嘅。但係呢因为平时我哋係会教一啲好大路嘅祝福说话㗎嘛。即係个个都啱使嗰啲。咁就唔使记咁多句啦，譬如多数都系心想事成，恭喜发财。 格格好中意讲身体健康， 系啦，身体健康，因为呢个百搭啲啊嘛，即系你对住任何年纪嘅人，譬如长辈又可以讲啦，小朋友又可以讲啦，或者朋辈又可以讲，通常都要教呢啲大佬嘅。咁但系咧今年咧，因为我个女咧学校咧就教一啲咧系专系俾小朋友嘅祝福。例如是快高长大啦学业进步啦同埋聪明伶俐啦。咁所以呢我基本上新春期间呢是收到佢哋嘅祝福呢来来去去都係话聪明伶俐啦同埋学业进步啦咁样啦。 咁样同你讲叫你学业进步。 亦、都系调转啦即係我个女亦都祝格格亦都系聪明伶俐啦。咁跟住我哋就觉得好好笑啦即係哎呀点解咁搞笑㗎呢咁。咁但係当然因为两个都唔知啦唔知道原来有呢个限制喺度嘅。而我女又即係真心聪明伶俐觉得系我哋需要聪明啲嘅。咁所以我觉得 ,ok, 即係原来都会有呢啲咁样嘅笑话喺度嘅。不过格先生我又问下你呢有冇諗过格格呢最普遍或者最叻讲嘅是不是除了身体健康之外就没了 恭喜发财是必然的啦同埋身体健康真的啦心想事成都是。 都是是不是因为音容易啲发呢 同埋大路啲咯，即系学格 Barbie 讲，同埋我觉得系大一、大一、大一佢哋学嘅系即系恭喜发财，大二就系身体健康噶啦。 嗯，我今年发觉咗咧，即系因为而家啲社交平台咧咪好劲嘅，即系好多一啲唔同嘅网传啦，有一啲咧网站系专系揾咗俾格格去学嘅祝福语嘅一啲说话嘅拼音，而系即系格格嗰啲拼音，即系平时我见到个格格去买餸嘅时候咧，就系写嗰啲噶啦，即系就系写嗰啲嗰啲说话嘅拼音，譬如煲汤即是 TONG 咁样咧，或者 DONG 咁样咧，即系你会发觉，呢、這个真系专系俾格格睇嘅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原来今年咧都系多咗呢一啲咁样嘅说话字句，咁不妨如果格格咧，即系到而家都仲系想学多啲嘅话咧，可以趁住今年咧，如果即系社交网络嗰度见到嘅时候咧，就可以 bookmark 住佢，然后咧明年咧即系可以用一年嘅时间去练习，出年嘅农历新年又可以再派上用场，呢啲学极都唔怕多噶。 心，逢你好知己，事事笑开眉。春风为你春季满山花，早雨伴你天步万里飞，让夏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事事笑开眉。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咁啊，讲拜年咧，今年咧当然有一个好新嘅安排啦，就系、是、绝大部分嘅人咧都真系减少咗外出。我真系听身边所有人讲，都系话咧喺网上团拜啊，或者系发信息啊，甚至乎系视像电话啊、Zoom 啊等等咧就算噶啦。 系啊，所以年初一、年初二嘅时候咧，都好多时候咧都系打电话、倾电话去嗰度 video call 咁样咯，做呢啲咯。但系咧，如果系讲嗰啲叫做咩啊？头先嗰啲说话、祝福说话。咁咧，如果係講翻廣東話嗰啲咧，係冇人可以比較香港，冇人可以比香港人講得叻嘅。 嗯， 因為咧真係好多啊，咁啊，同埋我覺得年年咧咁犀利咧，都可以揾翻個新潮，再加埋啲祝福説話嚟講嘅，我覺得係好叻咯。好似嗰頭先啱啱問你虎虎生威係咩意思啊？ 係啊，今年好多虎字，即係大家都創造咗好多出嚟咯。 嗯， 系啊，苦尽甘来咧，即系初初你如果就咁听苦尽甘来，好似哇，即系讲到而家好苦咁样啦。但系原来佢嘅意思系苦系老虎个苦啦，进就进入咗呢一年咧，金啊，即系金钱嘅金就来咯。咁所以就即刻觉得哇，即系所有任何咧同呢一个金钱挂钩嘅嘢咧，好似突然之间都觉得好喜庆、好祝贺咁样咯。 同埋咧，我真系又中意咧，可以讲到好潮嘅香港啲，即系食极唔肥呢啲咧，我都中意。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想人哋咁样祝我噶， 系咪啊？我哋祝大家。 喂，你谂下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愿望嚟噶，几难得可以食极都唔肥，尤其是过年咧啲糕点啊，或者系啲送菜。其实都几 heavy 噶嘛，我咧自己戒咗淀粉，即系一段时间啦。之前突然之间咧，呢几餐啊，即系无论系团年啊、开年咧，全部都要食翻饭咯。咁所以咧呢几日都食咗好多饭落肚啦，已经。咁但系亦都觉得啊，好彩咧天气冻嘅时候，因为我自己有啲唔舒服咧，气管嗰度。咁啊食翻啲饭咧，又的而且确臭下米气咧，又好似舒服啲。 系啊，因为 真系噶，系啊。 咁咧，我以前都有啲同事咧系中意一句嘅减肥成功。嗱，类似呢啲咧，我觉得咧得香港啲人先识玩呢啲字咯，同埋大家系睇翻大家需要啲乜嘢，我就俾嗰个祝福你。如果系你譬如话喺印尼嗰啲咧，系讲嚟讲去都系好泥牌嗰啲咧，恭喜发财。萬事如意兩句，身體健康都 百搭啊嘛，因為 都唔係好多人識咁滯。 其實你諗下呢三句已經包曬所有嘢噶啦，嗱，恭喜你發財有錢銀嘅嘢啦，係咪先？心想事成，你總之要乜就係有乜嘢啦。身體健康，健康每日緊要得過佢啦，係咪先？萬事都如意，咁樣樣嘢都可以如意啦，仲可以有啲咩求咧？咁 咁變做咧拜年嘅時候咧，雖然用電話咁樣講嘅時候咧，如果係譬如話我小朋友都要同人哋講噶啦，咁。 亦都教佢好似格拉比同我讲要讲双双对对啦，嗯、两个啦、四个啦、六个啦，咁通常佢都系讲六个嘅。 啊，咁好嘢，会记得晒六个。 边组咧？佢谂咗先嘅，咁佢都有时。揾嗰啲都比較大流嗰啲，邊做咧？係譬如話印尼嗰啲咧，就好啞啞啦，哎呀哎呀，要講乜嘢咧？就哎呀，我祝福你啦，祝福你啦，係咁樣啫。邊做係邊做幾好笑嘅，但係佢哋都係好開心，好中意聽。 嗯，不過我自己諗翻咧，細個開始學呢啲祝福語嘅嗰個心路歷程咧，即係初初細個可能十歲八歲嘅時候咧，都未有咁多詞彙噶嘛，未係好記得到底有啲咩祝福語啦。跟住去到大大下咧，我就記得，因為咧開始學寫揮春啊，自己用毛筆字咧，咁你就會想學多寫。写几句唔同嘅嘢，咁所以咧就记多咗好多呢一啲咁样嘅祝福嘅字句，然后先至慢慢发展成为自己会识得运用咯。即系每一个人可能就住佢嘅唔同需要，譬如可能做生意嘅，咁啊关于啲钱银上面嘅祝福啦，或者投资嘅人就会讲钱银嘅嘢啦。因为如果系打工仔嘅，可能我希望佢升职啦。如果系做嘢嘅话，希望佢顺利啦。咁所以每一个人嘅需要或者期望都会唔一样咯。 嗯，但系 Gabby 咧，我觉得你嗰阵时做学生妹写字嘅时候咧。你一定是好冇所谓，写好靓嗰啲字，大多啲笔画都唔紧要。我觉得我摆喺你嗰个 role 咧，我就会揾翻 最简单嗰啲， 最少笔画嗰啲咧，最边做小笔画嗰啲，我一定识嘅。一字开始嗰啲啦，分到我识整嗰啲咧，唔识。 但系一字开始我都谂唔到要四个字都小笔画。如果一本万利嘅万字都好好犀利嘅，你只能够写嗰啲大吉大利嗰啲咯，系啊，或者系咧而家都好兴嘅，就系咧你有冇见到？譬如网上都流传咧一啲嘅照片，就系、是、今年啲人咧就系挂挥春咧，就系、是、譬如广东人咁样啦，咁佢可能讲粤语咧，咁就用一啲粤语嘅谐音去画公仔咯。即系你知，譬如我哋都有好多 emoji 啊嘛，平时咧都有啲 emoji 去代替说话嘅用处啦。咁今次咧就直情系将一啲咧类似 emoji 嘅图画就画落嗰啲嘅挥春啊，同埋啲对联嗰度，咁就叫人哋估下到底你嗰个对联贴咗系啲乜嘢。嗱，我自己觉得啦，如果你贴喺一啲咧比较容易估嘅位置，譬如贴喺门口，咁多数你可能都系估到嗰几样嘢啦，出入平安啊，嗰一类啦吓。咁但系咧，即系因为咧，我细个咧又未必净系贴出入平安噶，有时系贴步步高升噶，因为阿妈话咧高升要贴喺啲高啲嘅位置咧，就贴喺门框顶噶。咁所以即系有时就要估下呢一啲咁样啊，到底猜有谜语咧，又估唔估得到咧？我又觉得除咗话即系攞个谐音嘅意思自己去玩下之外咧，对于格格嚟讲都系一种学习嚟嘅，因为咧佢可以估嗰啲字系乜嘢咧。其实估完之后咧，答啱又好，答错又好咧，都更加深刻嘅，应该系 几好玩。同埋今年咧，亦都你觉唔觉得 send 多咗 sticker 俾人啊？你喺嗰度个chat group 嗰度 系嘅。都系嘅。 我头先俾 Gabby 望一望咧，系因为如果我知道香港嗰啲 group 咧，系好多都系好得意啦，有啲系好多啲老虎嗰啲图嘅，系真系好靓嘅。 系啊， 咁又有啲名人嗰啲啦，都系。咁印尼亦都有名人啦，我俾你睇嗰个人，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佢系边个啊？印尼总统揸住个利是话吓俾你嘅。 啊，真系啊！今年咧即系实体利是派唔到咧，就可以派虚拟利是啦。但虚拟得嚟咧，就未必系一啲钱嘅。模式嘅虛擬啊嚇，所謂嘅虛擬咧，有機會就係頭先咧，我見到阿格先生個手機嗰一種啦，就係、是，原來咧係可以咁樣嘅喎，就係咧見到佢個圖貼，拎住封利是，咁啊睇咗個圖貼咧就當派咗啦，唔知道你又會唔會收到咁樣嘅利是同埋祝福咧？不過點都好啦，其實我覺得最緊要都係嗰份心意，同埋大家咧過年可以開開心心啦。 台话你知， 你知唔知道印尼除咗岛最多，仲出名多乜嘢啊？ 多香料。自从中世纪开始，印尼嘅马鲁古群岛就被誉为系香料群岛。去到今时今日，印尼仍然系世界上最大嘅香料生产国之一。 犀利、哦，马鲁古群岛你都识，咁你讲唔讲得出岛上出产过啲乜嘢香料啊？ 系丁香，话埋俾你知啦。丁香的花蕊晒干之后就会成为香料，好受欢迎的。当年欧洲人就是为了丁香远渡重洋去印尼。那你知不知道有什么菜式是用丁香可以煮的呢？ 好多、哦、我知道丁香粉是咖喱粉的原料之一，又可以用来煮水果、煮肉类、焗糕点、浸叶菜都可以。 其实丁香不只是咖喱粉的原材料之一来的，亦都系我哋煮餸经常会用到嘅五香粉五种香料之一。 我仲知以前啲人认为丁香有防腐、杀菌、治疗烧伤同埋牙齿疾病嘅功效，所以佢属于一种名贵嘅香料。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Memantaskan diri Sungguh ku inginkan dia Yang terbaik untuk bersama Temudah dapatkanSenyummu terpancar indah Kau yang mau menerimaku Apa adanya diri ini Izinkan aku untuk menghalalkanmu Menjadikanmu ujungPenantianku Kau satu yang ku mau Ada dalam doaku samanya Cintaku Tak mudah dapatkanTerpancar indah Kau yang mau menerimaku Apa adanya diri ini Izinkan aku Untuk menghalalkanmu Jadi kamu Ujung penantianpercaya oh, kita lewati bersama izinkan aku untuk menghalalkanmu menjadikanmu ujung penantianku 好，这个时候呢都同大家讲下今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咁样嘅。大致多云，日间最高嘅温度呢是约18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呢是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有几阵雨，本周中后期呢都是大致多云嘅。现时室外录得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是77%，加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呢现正生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351宗新冠确诊，是疫情两年来的单日新高。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形容疫情非常严峻，预计个案在短期内会几何级上升。当局会采取应变计划，包括将竹篙湾检疫中心改作社区隔离设施，稍后启动，并同步启动居安抗疫计划。在新增病例中，343宗属于本地个案，初步确诊大约200宗，多座大厦怀疑出现传播，部分住户要撤离。元朗广场出现多宗感染个案，要暂时关闭消毒。当局说已经预期农历新年假期之后感染宗数会增加，疫情研判并不乐观。房屋署一个副房屋事务经理初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那个副经理居住的楼宇日前被政府安排强制检测，昨日初步证实他对病毒呈阳性反应。他的办公室位于九龙城德朗村停车场的房屋署西九龙及西贡区租约事务管理处，最后一天在办公室上班的日期是上个月31号。他最近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没有同公众人士接触，工作的时候都有佩戴口罩和遵守有关防疫措施。办公室已经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安排全面清洁消毒。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宣布，当王储查理斯登基之后，他希望卡米拉是皇后。纪念登基70周年的伊丽莎白二世说，真诚希望卡米拉获得皇后的称号。查理斯夫妇官邸克拉伦斯宫发言人说，查理斯和卡米拉对于女王的讲法深受感动和觉得荣幸。伊丽莎白二世今日迎接登基70周年纪念日，周末他在郊区庄园举行活动，邀请义工和长者参与。去年曾经入院的他在活动上笑容满面，精神不错，又切了居民为他烤焗的蛋糕。现年95岁的伊丽莎白二世2015年已经超越维多利亚女王，成为英国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他亦是全球目前在世君主中最年长和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埃尔多安在个人社交账户宣布他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又说自己感染了 Omicron 变种病毒，和太太都有轻微症状，他将会在家工作。根据土耳其卫生部资料，当地在过去的星期五新增超过11,100宗新冠病例，再刷新单日纪录，亦都是土耳其连续第四日单日新增病例超过10万宗。截至今个月4号晚，土耳其累积确诊个案超过1,200万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山最高气温是约18度的。晚上会有一两阵微雨，吹住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是间中吹强风的。展望明日会有几阵雨，本周中后期都是大致多云的。星期六的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是 76%， 加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的。 Sekarang suhu udara 15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76% dan sekarang ini peringatan bahaya kebakaran warna kuning sedang berlaku. Hari ini berawan dan paling tinggi mencapai suhu 18 derajat Celsius. Malam hari juga bisa 1-2 kali hujan gerimis. Dan ke depannya 1-2 hari juga akan hujan dan di pertengahan minggu juga masih berawan. 其实呢除了疫情之外呢，我觉得呢天气冻咗呢令到格格唔想出街亦都系另外一个因素嚟㗎。因为即系如果你想去一啲空旷啲嘅地方，或者系啲人已经冇咁稠密嘅地方呢，可能好多时都系啲室外或者户外的环境啦，但呢几日咧，即系譬如话咁讲，今日系最高18度，再加埋可能阵间会有一两阵雨咧，都有机会系会偏寒啲嘅，咁所以大家咧即系尽量，我都鼓励大家留喺屋企啦，都可以休息嘅。 Beneran karena sekarang ini keadaan di luar ya banyak juga kasus-kasusnya, jadi kalau seandainya waktu libur pun boleh pertimbangkan untuk istirahat di rumah. Cuma itu you can find the health protocol yang nih soal protokol kesehatan kak Barbie, hey kan?簡稱 PROCAS， 咁就多啲洗手啦，同埋即係戴翻好個口罩。 系啦，戴翻好之余咧，出街都唔好除，即系唔好谂住除街，除去唞下气先，咁就唔好啦，真系吓。如果你翻到屋企咧，换新口罩嘅时候先至好除低佢啦，同埋记得都要洗手，即系除口罩前同埋后都要洗手，咁就够晒安全啦。嗱，不过讲到安全咧，除咗防疫之外咧，其他啲电器嘅安全亦都相当之重要噶。 Semua peralatan gas domestik yang digunakan di Hong Kong, baik yang diimpor juga sejak tahun 2003 harus yang sudah disetujui oleh Departemen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an harus ada stempel GU. Jadi peralatan yang tidak ada stempel GU berarti sudah terlalu tua dan harus diganti dengan yang baru yang ada stempel GU-nya. Jadi pemakai juga harus mengatur inspeksi keamanan teratur untuk instalasi gas setiap 18 bulan. Jadi untuk informasi silakan ke website EMSD. 咁亦都係啦，電器安全須知呢，有需要嘅話呢可以上到去機電工程署嘅網站呢就係睇清楚。咁記緊呢就 check 清楚自己屋企嗰啲裝置合唔合乎標準啦，同埋呢每定期呢即係裝咗18個月之後呢有冇一啲嘅安全資訊需要跟進呢，咁就可以上到網站嗰度睇清睇楚啦。 Kanker payudara adalah kanker paling umum di antara wanita di Hong Kong. Satu di antara 14 wanita di sini akan terkena kanker payudara invasif. Menjaga gaya hidup sehat dengan aktivitas fisik yang teratur, tidak merokok atau minum alkohol, dapat mempertahankan berat badan dan lingkar pinggang yang moderat, dapat menolong menurunkan resiko. Seiring dengan perkembangan teknologi medis, angka penyembuhan pasien kanker payudara juga meningkat. Deteksi dan pengobatan dini sangat penting bagi pengobatan yang efektif dan kelangsungan hidup. Maka, wanita harus menjaga gaya hidup sehat dan memperhatikan kesehatan payudara dengan mengawasi perubahan yang tidak biasa. Jika menemukan sesuatu yang mencurigakan, konsultasi dengan ahli medis secepatnya. Wanita usia antara 44 sampai 69 tahun dapat menggunakan alat penilaian risiko kanker payudara di situs web Pusat Sumber Daya Kanker Online untuk menilai risiko mereka.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tentang kesehatan wanita secara umum dan tentang kebutuhan pribadi Anda, daftar gratis sebagai anggota d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dan buat janji untuk bertemu dengan koordinator perawatan.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咁啊，另外咧，亦都要麻烦格先生咧，仲有一啲相关咧，好重要嘅资讯要同我哋讲一讲噶。 Kanker cervix adalah kanker yang juga umum di antara perempuan di Hong Kong ya, dan semua, hampir semua kanker cervix itu dikarenakan infeksi dan itu adalah dari virus yang namanya HPV atau Human Papilloma Virus. Ya, jadi infeksi HPV ini biasanya ditemukan di orang-orang yang sudah pernah berhubungan intim. Biasanya orang dengan infeksi HPV ini nggak punya gejala dan infeksinya bisa clear sendiri. Tapi ada perempuan tertentu yang juga bisa punya perubahan abnormal sel-sel ini dan bisa nantinya itu menjadi kanker kalau sudah bertahun-tahun. Jadi pemeriksaan serviks yang teratur dan juga perawatan yang tepat waktu sebelum selnya itu menjadi sel kanker itu bisa mencegah kanker serviks. Wanita usia 25-64 yang sudah pernah berhubungan intim harus menerima pemeriksaan teratur, bahkan kalaupun tidak punya gejala. Jadi alasan-alasan seperti, aduh terlalu sibuk, sudah pernah divaksin HPV loh, HPV loh, dan sudah menopause, dan juga keluarga nggak ada yang ada penyakit ini bukan alasan untuk tidak diperiksa. Jadi boleh diperiksa serviksnya ini di dokter keluarga, di dokter khusus kandungan, di organisasi non-pemerintah, dan juga Departemen Kesehatan. Kalau tertarik dalam layanan untuk pemeriksaan ini di Departemen Kesehatan, boleh telepon hotline 24 jam mereka di nomor telepon 3166-6631 atau untuk informasinya ke website www.cervicalscreening.gov.hk. 呢个亦都系咧预防翻咧有呢个子宫颈癌啦，所以咧就鼓励大家咧去做呢个子宫颈筛查嘅。咁啊，如果想知道多啲详情咧，可以致电呢一个卫生署嘅24小时查询热线3166-6631，又或者咧如果想再睇多啲详情咧，可以上翻去相关网站www.cervicalscreening.gov.hk 啊。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教授， 打咗疫苗咧就有两个方法保护我哋嘅。第一咧就系一个 B 细胞反应，呢个 B 细胞咧就系出呢个抗体。咁如果你譬如打伏必泰嘅，佢谷到好高，跟住就慢慢跌。咁所以睇到以色列嗰啲数据咧，就系如果你打伏必泰两针，佢大约系16% 嘅人咧，六个月之后咧先至跌到好低。但系如果相反，如果科兴或者国药咧，佢就第一下兩針之後咧，佢係會上，但係又唔係去到好高。咁隨住時間咧，佢就跌得快啲啦。咁內地都有數據咧，就係大約係過咗6至8个月咧，大部分人嗰個抗體都好低。第三針之後佢又會飆翻高。咁第二個保護我哋咧，就係呢個 T 細胞啦。T 細胞咧，其實兩隻都差唔多嘅，佢係會減低咗我哋患重症、入院同埋死亡風險。咁我哋做咗研究咧，睇到。但無論你打伏必泰又好，或者科興，大家相約一啲都唔輸蝕。就算你唔好彩感染咗，減低咗你有嚴重重症，減低咗你入院嘅機會，同埋減低死亡風險。 如果由你做決定， 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Beautiful Sunday。 Gak Barbie, Gak Sinsa. Oh, you're my beautiful day. 깜짝 놀란 두 잔을 숨겨요. 난 그대의 beautiful girl. Oh, love. Oh, 好啦，当然咧，亦都提醒翻大家咧，疫情期间有啲防疫嘅措施咧，系一定要注意嘅。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umur 5 ke atas. Jadi boleh bikin janji melalui online booking system untuk menerima vaksin di salah satu CVC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dan juga klinik yang sudah ditunjuk. Juga ada tempat vaksinasi di rumah sakit publik ya beberapa dan juga ada tempat yang vaksinasi yang mobile ya dan juga boleh bikin janji dengan dokter pribadi.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bikin janji secepatnya. Sedangkan di CVC tertentu, kecuali yang dijalankan oleh rumah sakit privat ya, ada tiket yang akan didistribusikan pada hari-hari di mana orangnya ingin divaksin kepada orang umur 60 ke atas. Dan umur untuk menerima vaksin baik yang BioNTech maupun Sinovac itu umur 5 tahun ke atas. Dan pemerintah juga sedang memonitor ya keamanan dari vaksin ini, dan vaksinnya itu bisa membuat kita lebih kuat melawan penyakit. Nah, karena sekarang virusnya juga mutasi, jadi harusnya menerima vaksin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cepatnya, dan juga menerima booster yang ketiga supaya bisa lebih punya perlindungan di masyarakat juga. Kita semua bisa saling punya daya tahan. Untuk informasinya boleh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咁记住啦，可以上翻去www.covidvaccine.gov.hk 啦，就系预约翻咧疫苗嘅注射啦，同埋如果想睇翻一啲咧相关嘅疫苗资讯咧，亦都可以上到去相关嘅网站嗰度嘅。 Untuk di rumah sendiri kita juga harus perhatikan kebersihan. Jadi kalau kita lagi ke toilet, setelah menggunakan toilet, kalau mau bilas, tutup ya toiletnya sebelum dibilas. Dan juga seminggu sekali tuang air kira-kira setengah liter ke pipa U-trap. Dan juga selain itu kita juga pakai masker yang benar, dan hindari keramaian, dan juga sering cuci tangan. Kalau tidak ada fasilitasnya, boleh pakai hand sanitizer. Jadi kalau memang punya gejala ya, jangan pergi ke keramaian, kita cari nasihat dokter secepatnya. Dan bila tidak perlu, jangan juga travel di luar Hong Kong. Dan untuk informasi terbaru mengenai restriksi dan juga persyaratan karantina, boleh melihat website pemerintah di www.coronavirus.gov.hk. 咁亦都可以咧上到去www.coronavirus.gov.hk 啦，就系睇翻一啲咧疫苗嘅时候咧，我哋要做一啲嘅相关措施啦，好似系勤洗手啦，又或者系戴口罩等等，呢啲咧就系大家一定知道啦。咁但系咧近来咧仲有一样嘢想提下格格嘅咧，就系咧因为咧都要留意一下自己安心出行咧嗰个 app 咧有冇啲乜嘢嘅 notification 同你讲话你曾经去过嘅啲处所咧会唔会有一啲嘅确诊患者啊等等咧，而叫你自己可以去做检测嘅一啲相关资讯咧都要多啲留意。当然进入处所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do 那个 QR code 啦，保障了自己之余也都可以方便追踪你之后唔记得自己去过边度，又担心自己会不会系咁长时间去过一啲相关嘅地方咧，咁呢个 app 就帮到你啦。咁所以就记住要做呢啲嘢啦，同埋保持社交距离，同埋尽量如果可以的话咧，就唔好出街咯，留喺屋企休息都一样可以嘅啫。咁今个礼拜嘅 Beautiful Sunday 咧就嚟到尾声啦，下个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拜拜。 Bye, Gary. Bila engkau coba jadi diriku sehari, nanti juga kau pun mengerti rasanya lelah dipaksa hati. Harus ingat dirimu lagi, oh, belum sembuh luka di hati.Kau sakiti aku lagi bila engkau terus muncul di jam yang rawan. Kasih sialnya kau memahami, sulit hatiku melawan. Oh, satu sapa darimu kan buat hati ini berantakan.Dirimu lagi, oh, belum sembuh luka di hati. Kau sakiti aku lagi bila engkau terus muncul di jam yang rawan. Kau sakiti aku lagi, engkau terus muncul di jam rawan.